佛教有讲嘅喺《原始经典》里边，对人生问题就指出有四大真理。第一个就系苦，就生命系乜嘢？生命嘅第一个俾我哋睇见嘅真实，好真实嘅生命就系痛苦，所以叫做苦谛，谛者就真实咁解。这个苦是真实的，人生是真真正正是苦的。那现在就问这个苦是什么意思？究竟苦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苦字，佛教有很多的分析，很多分析。一般讲三苦，或者八苦，或者超过八种苦，不止八种苦。例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略摄一切五蕴、五阴成苦，或者叫做忧悲苦，咁乃至再分析落去，仲有好多苦，例如国与国之间嘅争斗，有所谓国土斗争过患苦；失败感，有所谓失败过患嘅苦，人嘅挫折，然后呢？又有呢，身體裏面嘅健康問題，比如寒熱啊，寒熱過患，太冷太熱又係苦。咁呢個苦一分析呢，係好多嘅，比如生老病死嘅苦，人想唔出生唔得，但係生本身係一種苦。有人講呢個苦初步嘅解釋就係一種感受，就是、一種感覺 feeling 嚟嘅 ，suffering 就係一種 feeling， 痛啊嘛，出生係一種痛。所以新聞者一出世一定喊咁講，就係、是、象徵佢開始佢嘅苦，一墮地一升提，即係從此開始佢嘅痛苦嘅人生，就出生一種苦。然後一路成長過程裏面就會老會病，老病一種苦，老係苦，病係苦。我哋睇見老人嘅苦生機嘅衰退，能力嘅衰退，做嘢有心。而力不足是很惨，病更加啦，病佢根本是失调，根本是冇法子工作，冇法子做到正常生活里边嘅嘢，仲有人嚟照顾添，系种苦。死亡，死亡就生命嘅完结死亡呢种嘅感受啊，就是一种好大嘅虚无感嚟嘅。呢種苦啊，直情啊，唔單止肉體嘅苦，有人講臨死可能好痛苦，要斷氣嘅時候好痛苦，想死而死唔到好痛苦，嗰種臨死嘅掙扎係好慘，係一種苦嚟。咁啊，乃至再講咩求不得愛別離，求不得嘢，你想求職，你想求人哋中意你。求不到的嘛，你求職老闆實請你的咩？求人哋中意你，求得到的咩？人哋話我係唔中意你啊，咪點啫？你求不到，日日送鮮花人哋都唔感動噶，你冇辦法嘅。求人哋錫你啊，更加慘啊！所以最好唔好求，識得自己錫自己啊最好。你求人哋錫喎，好慘嘅呢啲人啊，求不到，求不得啊。總之，人生嘅問題就係因為有所要求。你有要求，有要求就要面临失败，因为求就是有可能求到，可能求不到，没有保证你一定求到，很多理由，很多因素令你求不到，所以有所求就有苦，所以人到无求就品质高，你什么都不要求的时候呢，人家求回你，那你就很爽的了，你永远不要求人，只有人家求我，那就一定很爽。因为你觉得哇，咁多人求我吓，你就觉得好得意。但系你去求人就好惨嘅事，降低你嘅自我，降低你嘅身份，去低声下气，已经好惨。唔单止咁，未必有结果添，未必得添。如果得都冇所谓系嘛，得都有翻个回报，有个 return 啊嘛。但如果唔得嘅话，连 return 都冇埋，投资咗嗰几个，扣咗几个头落去，冇回报嘅。咁啊白扣嗰几个头啊，猛咁赞人一番之后，希望咧有所求，点知讲完之后冇结果，咁你觉得连回报都冇埋， 求不得爱别离啊！你中意嘅嘢啊，你中意嘅首饰会俾人偷咗，你中意嘅人会同你 say goodbye， 你冇法噶嘛？呢样系爱别离，鸳鸯啊咁好啊！啊，恩爱夫妇有时都不能白头，爱别离系苦啊！怨憎会，你最憎嗰个，最唔喜欢嗰个，偏偏成日坐喺你隔篱，你冇符噶呢个啊！去到边度都遇见佢。去到哪裡都左頭左勢都是他阻住你怨憎會，總之有生命的存在就有種種的苦。佛教講很多個體生命的存在的苦，再進一步就是跟人家相處的苦。佛教講的已經算是比較少了，在原始佛教講跟人相處的苦。現代心理學、現代的社會學就講很多跟人相處的苦，好难相处，甚难。佛教仲系讲少咗啊呢方面，只系话求不得爱别离，咁都仲系比较简单讲得。你再扩大佢嘅时候，你讲你现代人嗰种相处嘅苦啊，人际关系嘅破裂啊，人嗰种嘅孤独感啊，人嗰种无助嘅感觉啊，想有嘢揾人倾咧，倾唔到啊。所以只有跟猫讲，跟狗讲。西方的老人家不是，找个人跟他谈就很难，谁有人跟他谈偈，个个都这么忙，唯有买只狗买只猫回来揽着他跟他讲。那么好人就很惨了，到了这步 很痛苦，那种孤独的痛苦。人是一个在群体中生活，他一定要找人跟他沟通分享他的情感，他的思想都有人分享，但是就沟通不到，咁呢个系痛苦。所以呢个苦初步嘅讲法咧，就是一种挫折嘅失败嘅感受。呢种苦系一种感受嘅，一种失望、痛、挫折嗰种嘅感受。但是如果净系将个痛苦理解成感受咧，就唔够深刻嘅。好多人将个苦就系咁样解法。即係解佛學解講佛經就係，即係去到我呢個頭先呢個解法，就基本上係差唔多嘅啦。但我話呢個解答係唔夠深刻，對佛經唔夠深入。喺原始經典裏邊去解苦都唔係咁簡單。原始經典裏邊，佛陀成日問學生，問嗰啲比丘，個各位比丘啊，嚇，我哋嗰個肉身啊，係永恆嘅呢，抑或唔係永恆嘅呢？我哋嘅肉身，我哋嘅 body，physical body。Physical body 是永恒的呢，抑或不是永恒的呢？它是会变坏，会即是会那个会衰老，或者话就是会生病，或者就至得行到就是那个健康，是不是时时都咁好？都不是啊嘛。所以就问我哋那个 physical body 是不是时时咁健康呢？咁啊啲比丘话啊，咁梗系唔系啦，啊，佢系无常嘅，佢系无常嘅，啊，佢系 impermanent。我哋嗰個 physical body， 我哋肉身係會變嘅，係無常嘅，冇永恆嘅，冇永遠嘅健康嘅。所以佛陀再話：嗱，如果既然間係冇永遠嘅健康，肉身冇永遠嘅健康，生命冇永遠嘅健康，咁呢個咪就苦咯。無常所以苦啊，就因為個健康唔可靠啊，個生命唔可靠啊，冇嘢係可靠嘅。不可靠的东西所以才是苦啊。那这个苦就不单是感受的问题，是讲出了那个事物存在的本质，就没有东西是可靠的。你依赖它，依赖这个肉身，依赖不到的。你想依赖我的 body， 日日去练身，日日去健身，没有用的，都是会病的，都是会死的。你不能够依赖它。然后再进一步讲，无常所苦，苦咁啊点咧？啊，咁呢个苦啊，所以佢进一步讲，佛陀话：因此你唔好将你嗰个肉身咧 identify 系你自己啊。佛陀话啊，无常嘅嘢就系痛苦，就系苦，就因为佢唔可靠。因此 again 啊，再有进一步，你唔好将呢个肉身咧，将佢睇做你嘅自己啊，你嘅真我啊。你真正的自我不是这个。所以肉身苦 苦嘅嘢就唔係真我，苦者非我。原文就色無常，無常所以苦，苦者非我。就係話呢啲咁唔可靠嘅肉身，咁唔可靠嘅一個生命，你唔好將佢睇做係你自己嘅。因為如果你將呢個肉身睇做你自己嘅話，你就睇錯咯。因為真正嘅自己同嗰個肉身 identify 起上嚟，即係呢個係肉身，呢個 physical body， 然後當你呢個就係我嚟，咁你兩件嘢睇咗一件嘢，咁你就睇錯。因為如果咁樣樣咧，就係完全一啲嘅安全感都冇嘅，因為個肉身就變噶嘛，唔可靠噶嘛，唔安全噶嘛，會壞會死噶嘛。咁你將佢睇做你啊，咁嗰個自我邊處有安全感啫？個自我邊處可靠啫？所以無常嘅嘢就係苦，苦嘅嘢，即係唔可靠嘅嘢，呢啲咁嘅苦嘅，咁唔可靠嘅嘢所以苦。咁樣嘅苦嘅嘢，令啊，即係咁嘅嘢，就唔千祈唔好將佢睇做係你自己。所以苦者非我，因為真正嘅自我，佛陀一句話冇講，就要你去啟，要去感受。真正的自我，真正能够满足到那个自我的标准，自我的要求，就应该是一些不变的东西，就应该是一些永恒的东西，那个才正是你要追求的。但这句话不说， 在佛经里面不说这句话，这句话要靠你的智慧去理解的。现在普通解佛经没有，就是解不到这部的，就苦者非我，这句话。为什么痛苦的东西不是我呢？你在字面意解决解不到的。无常所以苦还可以解到，无常的东西所以是苦的。因为它无常，因为它会变，所以 我感觉到痛苦。那这句话是容易解的。以无常做理由，或者说做前提，推出在逻辑上推出这个苦，那你都可以说是无常 imply 这个苦。所以有無常可以推出個苦，在邏輯上都可以成立一個這樣的式子，就 suppose 無常、是 imply 那個苦。現在無常了，所以呢我們苦了。凡苦的東西就不要將它看作我了，那個不是我來的。那這個是最難解的，這個最難解的這句話是，但是在《柯含經》裡面都不知道出現幾多百次的這句話，但人人看這句話看不到意思的，看不到的。所以這句話的真正意義就是，你不要將那些變化的東西、變動的東西將它看做你自己。如果你這樣看的話呢，沒有希望的。因為自我的要求不是要求這樣，自我的要求就是要求一些真正是永恆的，或者是真正是它決定得到的東西。自我，我哋講過啦，啱講康德嘅時候就講嗰個自由。生命最緊要就係嗰個自由。如果佢被一切都被決定嘅話，佢邊有自由啊？冚唪唥咧，比如我肚餓一定要食嘢，咁呢個生物嘅理由，我想唔食都唔得，因為站喺如果我係生物，我肚餓就要食，我成長又要揾異性，呢個生物嘅理由嚟嘅，呢個本能啊，我拒絕唔到嘅。所以沒有自由，在生物的世界沒有自由，在自然的世界沒有自由，在 biological 的世界、 psychological 的世界，照現在的心理學家說都沒有自由，你是受你的潛意識控制，受你的 ego 來到決定，你都是沒有自由的。但這樣是沒有意思的，這是最痛苦的。所以真正的痛苦不是解那種感性上的那種的感覺，即是說那種被人刺下那種苦不是這個，被人打巴那種苦不是這個，那種就是肉體的痛，心理上的痛。現在說真正的苦不是這種痛，苦不是痛，苦是精神性的東西，原來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心理的，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是精神的。記住我在這裡解，你今晚只聽這個解已經是令你又再進一層樓的感覺，你完全不同。苦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是精神的。所以不是要那種刺的感覺，而是什麼？而是你發覺你一個人如果被什麼都被決定的話，他痛苦到極，就是因為喪失了那個自我的特徵。 我是什么意义？我意思就是我，就我是一个主体，我是一个 subjectivity， 因此我是一个决定者，我是一个创造者，我是一个自由的创造者，我一定要有自由。人要争的讲自由，要讲到呢步先正，而唔系咩而家法律所讲嗰种咩乜乜嗰种 liberty 啊，唔系嗰种自由主义或者法制所讲嘅自由，嗰啲系肤浅嘅，嗰种自由就系话喂啊，喺十一点钟之前你可以心机可以大声啲，咁过十一点你唔好咁大声啦，咁嗰种眼你有权有自由可以开大声啲，到家下咧就冇啦，咁嗰种自由，嗰啲就系通过立法。给你的一些活动的空间。现在我们讲的自由不是这种社会的自由，不是这种社会上面约定的自由，也不是就个体与社会之间画一条界线，就公与私，就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界线，社会生活与公共生活集体生活的界线，画清楚一条界线，我有回个自由的领地，不是讲这个，而是在生命的存在里面去了解生命，生命所要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所以那个我在这里面呢，如果样样被规定的话，那个不是我来的，我就只有是一定要有自由，就康德所说的第二实践理性所说的，我一定要有自由，是由我来到决定，由我来到开始行动，我不可以被规范。如果我没有这样东西，咁嗰個就唔係我，所以你講肉身係咪我？肉身就被規範，就被生物學、生理學嘅法則所規範，所以嗰個點係我啫？嗰個唔係我嚟嘅。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將呢個 physical body 睇做我，佛陀嘅意思係咁。所以嗰啲凡被支配嘅嘢就係苦嘅嘢，因為嗰啲嘢就無常。第一句話就凡係被法則支配嘅嘢都係無常。現象界照康德講就有曬法則，就無常。現象界的東西就有了法則，那個就無常，所以無常世界就是現象世界，包括生物世界、物理世界、生物世界。那這個肉身有一個生物世界來，它被這個生物世界的法則支配，它就無常，它想留耐一點都不行，它想不肚餓都不行，它想不吃東西都不行的。因此一個這樣的東西呢，它被支配的呢，它就苦，它的苦苦在這裡，所以無常所以苦，就不單止感覺，就是因為他喪失了他的自由，所以凡是苦的東西一定不是我的，一定不是我。你不要將苦的東西，將一些無常的東西，將它看作自我，這個就是將那個苦的意義呢深刻很多，在佛陀裡面很深刻，苦這個意義深刻，就是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後深刻很多。現在就是一個面對一個這樣的苦的世界，自我在這裡裡面沒有位置的世界，自我沒有位置的，在哪裡沒有位置？在生物的世界沒有位置，在心理的世界沒有位置，在社會的秩序沒有位置，所以五蕴的世界，色受想行識，就是生理的世界和心理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們沒有位置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將這些看作自我，我們在這裡沒有位置的，沒有位置就是因為他們是受另一些法則支配，他們會總會消逝，總會過去的。那就講到那個這個虛，這個虛無苦，苦其實就是那個虛無，自我在這裡沒有位置，你發揮不到作用，你一定要接受這種虛無。所以無常的世界就是虛無，無常的世界就是令到你生命沒有一個著實的基地，所以你所擁有的東西全部都會過去，你所擁有的東西全部不是你自我所能夠決定，於是乎你面對各種各樣的虛無，最後你面對的就是徹底的徹底的幻滅，就是個體到最後亦都會呢死亡，所以死亡是人生的最後的關頭，人擁有的東西，人的活動 所成就的不同的，比如、我们会找到很多东西来到吃，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金钱、来到满足我们的购买力，我们乃至找到社会的名声、名气或者是权力、权位。但是依于无常的律则，他们最后都是虚空，都是虚无。于是乎，我们说人生无论多少个获得都是假象，人生无论多少个得着都是假象，唯有死亡才是真实。你能够过食物缺乏的关，能够过感情遭受冷落的关，乃至你能够过到降职、失去名声、失去那个权位，这些关你都过到，但你未必过到死亡的关。死亡作为一个最后的关头，就是因为在这一步开始，你才能看见真真正正的虚无，就是你自己不再存在。而这个死亡是有它的突发性，死亡也是有它的那个偶然性和必然性。所谓突发性、偶然性，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几时来。我们以前讲过走出死亡这个特辑。死亡的奇怪之处呢，就是因为人人都会死，这个必然，这个是一个事实。虽然这个命题不是一个分析命题，它是一个经验命题。本来经验命题就没有绝对真，在逻辑的看法。它同起码跟我们讲白色的笔是白色就不同，这句话白色的笔一定白色，这句必然真。但人必有死，这句话不是必然真。等于太阳从东方出不是必然真，它这个只是靠不断的经验去证明。但可能有一天你发觉太阳不是由东方出，不知道什么理由，你发觉 有一天有个人原来会不死，这个可能的。如果不是可能的话，历代帝王做什么派那么多人去找不死之药啊，练那么多丹啊，那就个个都想不死，就觉得不死是可能。所以这句话本身不是一个分析命题，不是必然真。但是在人的经验里面，人人就是必有一死，必然死，人必然死，这个是一个我们讲是事实的必然，不是逻辑的必然。但人就这样相信，在这个人必然面向死的时候，但是人不知道几时会发生。那个偶然性，那个突发性，令到你对它有无限的恐惧，不知道几时来。人可以过种种的关，但是这个是最后的关。人生出来求什么？你发觉最先我们求食物，求种种的东西，刚才举了很多例。你发觉有一天我已经不是求这些了，这些我已经过得了，我不是求这些，我不是求食物了，也都不是金钱了，也都不是求社会地位了，也都不是求人家爱我了，我什么我都不求了。我唯一要求的就是我继续生存。如果我一死，固然什么要求都没了。所以死亡是在一切人生渴求里面可以是终极，那个是终极的最后的要求的。没有人要死，但死会来。所以人命在呼吸间，这个就是佛经讲的。究竟人命几长？有人以为十年，有人以为一百年，有人以为还有几个月，其实不然。生命的奇怪就是在于它的突发性会死，就是死亡的突发性。所以说人命在呼吸间，一个呼吸之间就没有，就很脆弱的。咁呢種咁生死亡嘅突發性，生命嘅脆弱，就顯示我哋對死亡嘅不可知。由呢種不可知就引起好大嘅恐懼，呢恐懼非常之大。而家就點樣過呢個死亡嘅關？所以生死嘅問題其實就係無常嘅問題，其實就是人生嘅要求問題。人生何求嗰度？人生求好多樣嘢，但最後要求可能就不死，就唔想死。不单止求钱，不单止求名利，不单求这些，最后求不死，最重要就不要死。但事实上人不能不死，所以结果这个问题就成为最后的问题。 金錢問題比不上他，權力問題比不上他，什麼問題都比不上死亡的問題來得緊要。人一死什麼都沒有，其他的東西都在他上面，就是先假定了人生存才有物質、金錢、感情、社會地位、名聲，都是人生存的時候才有，人一死是什麼都沒有。所以最後的關就是死亡的關。我們說如果你想解決食物問題，可能你去搞投資，可能你去研究經濟學或者研究市場學，你會解決你的食物的問題、肉體生存的問題。你想有感情生活，有好的感情生活，你就有健康的心理，你就在這個地方裡面懂得尊重人，或者懂得跟人溝通，或者懂得愛護人，懂得關懷人。你能夠好地關懷人，人家就會關懷你，以誠待人，人家會誠摯待你。那這個就有好的感情生活，乃至倫理的生活、道德的生活。感情生活和倫理道德的生活可能是同一個類型，都是起點就在於你對別人的關懷、誠意，然後你就會得回那個人家對你的誠意。那這個是倫理學的處理，或者心理學，或者美學，都可以幫助你解決這些問題。如果你想有理智的生活，你就要學邏輯，就要學哲學，學理性的活動的學這個理性的活動的方式，那你的人就會很理智。即是經濟生活有一套學問幫你處理，感情生活、道德生活有一套學問幫你處理，理智的生活有一套學問幫你處理，乃至從事政治、經濟其他的領域的活動都有一套學問幫你處理。現在就是死亡，死亡可能是任何知識都幫你不到。不過現在最近西方開始發展一門叫做死亡學，就幫你過這個死亡的關。要求心理學、倫理學、宗教和社會文化的參與，特別是心理學和宗教這兩門就最有關係最深。但實際上不單止這樣，因為真正能夠將人的死亡的問題解決，還需要由現代社會裏面就需要社會，特別是政府的參與。如果政府不參與的話，這個死亡解得不好，因為牽涉到那個醫療政策問題，或者牽涉到那個死亡的那個怎樣簽發死亡證件，或者怎樣處理那個屍體，這些都是問題，可能需要政策處理死亡的政策。大家不知道注不注意到現代人的死亡，現代人的死亡可能講出來很悲慘，因為現代人的死亡很少能夠有即是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可以說是很輕視，沒有好好地注視人的死亡。人生出世這些人會擺生日走，當然你說死亡有喪葬的儀式或者說請人來念經做法事好像都有，但是呢在個臨死的個時候的處理呢往往又很慘人生就沒問題了，歡喜了，將個細蚊仔即刻呢如珠如寶咁樣將佢呢保護起佢啦。但人死而家往往係咩？你好少係喺屋企啦，或者好少呢係一個被關懷嘅氣氛啦，往往係孤零零死嘅喺醫院裏面，喺極病或者極痛苦嘅狀態下面死可能冇親人喺身邊，或者死嘅時候冇人關懷，或者死之後跟住呢送去冷藏庫嘅。去將佢冰起上嚟先，然後等開喪嘅日子嘅。即係而家嘅死咧，係好多人都感覺到就失去死嘅尊嚴，死嘅時候冇尊嚴。咁啊，如何令死嘅人重新得翻佢嘅尊嚴？佢已經貢獻個社會咁多年，佢已經盡咗佢嘅一生嘅付出。但係喺死嘅時候，佢得唔到佢，唔係話要佢得翻佢應得嘅，而係得到被尊重嘅，對死者嘅尊重嘅。都不容易有，根本不要說死亡，現在老年人的問題已經有問題， 在文明越發達的地方，老年人的問題越難解決，越孤獨，老年人很孤獨，很少人去理他，子女不得閒去看他，每人都很忙，所以很多老人死了在個老人院裡面，在他的房裡面很多人都沒有人知道。那這個現代那個社會的結構，現代社會的那種政治經濟社會性的活動， 令到死亡的问题更加是非人化，已经不是一个人，这个死亡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好像一件事，一个 event 来的而已，同一个人死，同一个不是一个人死，同一张桌子烂是没什么分别的，同一件物品烂了没什么分别，抌了它就是这样，劈了它就算了已经。所以中国人讲慎终追远当然有它的意义，不过这里我不讲完了，现在只是说、当我们考虑到这个死亡就是一个最后的关，最后的关头，有什么学问来处理这个死亡的问题，就是生死事大，所以佛教就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六祖坛经里面、五祖要传位给六祖，要当他要、要传法的时候就这样说，叫门徒来，世人生死事大，汝等只求福田，他就是不了解生死事大，一般人一味只是求众福，就一味说念经众福，或者呢从事一些、求来生的福的一些的活动，但没有正视死亡这个问题，没有正视，你没有正视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不明白的话，即是生命的问题不明白，即是不了解生命，死亡问题不了解，即是不了解生命，所以五祖要他们回去、好好地思考，写一首偈来、如果他认为是见性的话，就传第六祖的祖位给他，五祖一开声就世人生死事大，到六祖后来得道之后得法之后、那个永嘉禅师问他，不是就是所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应该怎么做呢，都提出这个问题，可见生死的问题是佛教的专力要处理的问题的，人生之后面对的就是死亡，死亡所面对的就是死后的世界，究竟有没有死后的世界，如果有死后的世界，或者会影响到我们、应该今生应该怎么做，来到保证死后的安全，或者保证死后的超生，或者死后到天堂，所以处理死后所谓、life after death 死后的生命，就是宗教的题材，就是宗教的课题来的，如果再放大一点讲，不单止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一样讲死后的世界，死后去天堂，死后去地狱，地狱与天堂的构造就变成是宗教的，可以讲是特有的课题来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死后的世界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死后的世界是不是首先是不是有呢？如果有的话，那个情形是怎样的呢？跟我们今生有何关联呢？咁啊，似乎要先喺知識上加以證明，知識上加以討論，我哋先可以講。如果唔係嘅話，我哋點能夠知道我哋今生應該點做，個方向應該點抉擇，應該點諗？個佛教就講業，喺呢個地方就講業報。正因為人嘅一生，人嘅一生啊，佢所要求嘅種種嘅嘢，到最後歸於幻滅，就是、死亡。咁但係咪真係幻滅？是不是死亡就是最后的 结算，是最后的关，但过了之后是不是以前所做的一笔勾销，或者一笔作结，因为还可以将那个活动延续到第二世、后世乃至无数世，所以对这个死后的探讨、死后的秘密呢，就要、去追寻，等我们那个生命能够超越到这个死亡，所以 life after death 生命可以超越死亡，然后先正开到一个方向给我们，死亡不是终结，死亡的关可以跨越，可以跨越死亡的关，死亡到不是之后呢，就是真的完全什么都没有，好像刚才讲就虚无什么都没有，如果以死亡是最后的结算，以后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变了佛教讲的断灭论，虚无主义就是断灭论，所以断灭论虚无主义就令到我哋嘅人好現實，就一定係採取現實主義嘅講法。死後嘅嘢講唔到噶啦，死後嘅嘢咧不能證明佢有啦。因此一切嘅最高嘅標準就喺生前裏邊要掌握。如果你認為食最緊要嘅物質最緊要嘅，咁就趁機會喺未死之前食多啲，因為死後就冇得食，你一定搏命食。如果你覺得咧 名声最紧要嘅，咁你就会死后就冇噶啦，变咗我今生咧就努力去耕耘，去追求或者追求权力，或者追求一个位置，追求一个位置。因为你死，你做咩主席，做咩嘅首长，做咩领导人都冇，个位跟住冇咗，咁你只能够喺今生里边搏命去追求。人死就如灯灭呢种想法，一定会变为人喺现实世界中好现实、好细腻。將所有的追求集中在生前，這個變成全部逼在現實，就很容易就在現實裡面爆炸，因為逼得太緊要，一路逼他。所以就某個點來說，人如果不對死後的生命有一個看法，就很難過生死關，很難過的。其實如果對死後的生命如果不肯定的話，沒有信念的話，人會在個現實裡面就是從事現實利益的爭奪，或者講道德、講人格的實踐，都要把握這個一生的機會，就會將這一生壓縮得很緊要，就很緊張。所以 do your best， 你不可以放鬆一秒，因為將來在天堂去地獄，有時就差一秒的努力，你差一秒不夠分，那就不去到，那很慘很冤枉，因為以後無千無萬年你就在那個位置了，好唔抵，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咁所以呢一生咧就会好紧张，嗰个逼迫性好强，个压迫力好大。喺某一个意下边，只讲一生嘅生命嘅宗教，譬如基督教，就有呢一个问题，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咁你必须要把握呢一次机会，因为你冇第二个机会，你冇第二个机会，你只有一次机会，就是、一生。所以對死後嗰個生命嘅睇法，如果我哋話死後仲有來生嘅，仲有好長嘅一個生命嘅延長嘅旅程，生命仲有個旅程，咁你就仲有希望。犯嘅過失可以補救，今生做唔到嘅，來生會做到。至少就武俠小說，或者至少好似民間小說所講，今生緣分已盡，來緣來世再續啊！今生同你無緣為夫婦，第二世啦，第二世仲有機會啊！咁起碼將個希望擠落第二世，咁人生都冇咁悲，冇咁悲慘，仲有即係仲有希望，希望尚在人間，至少有呢個功用咧，係咪啊？所以咧我哋話喺生死裏邊啊，如果我哋啊將死亡睇做就虛無嘅時候咧，人咧會。將所有的東西逼在那個生前的話呢，就是太緊張了，能夠跨過這關看到來生，那就很重要，令到你還有一個方向感。在佛教所以要講第二世，印度宗教承認有來生，然後貫穿今生的來生就有業和業報，所以講十二因緣所以講十二因緣的觀念，就今生的一切的所得，今生一切的成就，或者今生的努力，當然是我們今生的付出，但亦很大的程度就是早已經佈置好個空間，就是前生的努力佈置個空間，所以不斷的努力就是不斷的創造，不斷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不斷地樣發揮出來的。這個不等於是命運論，不要將十二因緣看作是一個命運論，如果看作命運論，又變回我剛開始所說的，變成人就沒有自由了。佛教不是講命定論，亦都不是講命運論，因為如果這樣講的話，就人就沒有自由，就是真正的苦，這個苦解脫不了，解脫不了那個苦。佛教話呢個苦，只不過就係話你唔好睇錯，唔好將嗰個肉身或者將五蕴色受想行識，將佢哋睇做自我就錯，因為嗰啲係有規律支配，嗰啲係無常，嗰個唔好將佢睇做自我。真正嘅自我係有自由，真正嘅自我係可以發揮你嘅創造力嘅。佛教嘅意思咁啊嘛，真正嘅自我係有自由嘅，係有創造力嘅。但呢個創造唔係好似上帝式嘅創造，喝一聲解脱咁就解脱咁就唔係咁。如果咁樣嘅自由咧，就變咗咧就係完全係自我一個人嘅自由，絕對嘅自由，就唔理其他嘅條件，咁就唔啱。 如果咁样系一个绝对嘅自由，你话点即刻点，咁就唔可能。咁呢个只系西方嘅上帝可以有，因为我哋接受咗上帝有呢个能力，全能啊嘛。但系如果喺实践嘅立场嚟讲，自由嘅意义唔需要去到呢步，唔需要去到绝对自由、完全自由，只需要就系人有佢嗰个创造能力，然后客观嘅社会嘅条件、客观嘅空间嚟到配合。佢阻我嘅，我可以慢慢改佢；佢唔阻我嘅，我哋可以更加迅速嚟到完成。所以一切嗰个客观嘅条件，其实亦都睇我主观嘅努力。呢个就是十二因缘嘅秘密。所以十二因缘嘅秘密就话俾我哋听，命运其实系喺我手里边，命运其实在我手中，就完全睇我哋自己嘅创造。咁我嘅创造呢，就由我嗰个自我嗰度嚟到做起点，然后就变为一个行为。问题就系，如果我哋自己嗰个创造嘅起点嘅时候系起点唔正確，带有无明，带有烦恼，即系我哋做呢个行为嘅时候系带住自私嘅观念，系带住咧系伤害别人嘅利益嚟满足自己嘅，或者系带有一种咧好浅近嘅嗰个目光嘅，唔得远大嘅，净系为自己为家人嘅，或者净系为香港一笪地方，又唔考虑更远嘅，变咗系伤害更远嘅人嘅利益嚟到满足我哋呢个小社区，咁就一定会引致不良后果。就因为不够公道，不得公道，你的考虑呢，考虑得太近，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无明。人的问题就在于，当他要发挥他那个自由的创造的能力的时候，他有局限，他有限制，他有无明。人要发挥他的自我的创造能力的时候，他有无明，他有局限。所以啲能力發揮嘅方向歪咗，嗰、那個創造嘅能力嘅所 project 出嚟嘅方向咧錯咗，或者係帶有錯誤嘅決斷喺入邊，咁、方向就歪。方向歪，因此嗰、那個行為就一定引致啲代價，就要俾代價。所以呢個行為就業，那個代價就係報，所以將來就會有報。這個先公平。如果不是就不得公平，所以佛教的哲学跨过生死门，他要讲的是公平，要讲的是公道。但是公平公道不等于抹杀创造，不等于抹杀那个自我，实际上他是要你发挥你那个自由的创造的能力，开拓你生命的空间。但当你创造，当你开拓的时候，你夹杂着这些无明，夹杂住呢啲欲望，夹杂住你嘅自私、贪嗔痴啦，所谓贪嗔痴慢种种嘅烦恼，除烦恼就好影响你嘅行为。当你 taking action 嘅时候，呢、這个 action 本身就有问题，就夹杂，就不圆满、不完美。于是你就要为你不圆满嘅、不完美嘅夹杂咗呢啲贪嗔痴嘅行为，你就要付代价。你要俾翻代價嘅，呢個咪就業報咯。所以十二因緣裏邊，佢個反省嘅結果嘅起點係無明，無明而有業，無明有行，行一業，無明有行，行有色，色而有明色，一路落嚟嚇，明色有六入，由明色落嘅關係就有觸，觸有受，受有愛，愛有取，然後取就再有內生嘅有。内生的空间，内生的那个生存的机制、生存的条件，就是那个有，就是这个有字，有者就是存在，这样。十二因缘最难解就是那个有字，有无那个有。这个有字者就是前生行为的总结算，是内生那个空间的机制来的。内生你在一个什么空间，在一个什么环境下面再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机制来的。就是 你自己布置的，你自己布置下去。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生命去向上的上扬的，你就要在起点的时候要去除无明，去除烦恼，去除贪嗔痴，去除这个自私的自我，变成一个无私的自我。这个无私的自我才是纯正无夹杂， 咁但係一般人就唔可能係無私嘅自我，所以呢個由凡夫到佛嘅嗰個實證過程好巨大，就是、因為你要去除要 purify 你生命中嘅嗰啲無明啊、煩惱啊呢啲障礙住你、阻住你，等你想發揮嗰個自我創造力嘅時候障礙住你，咁就 purify 呢啲嘢，咁變成一個無私的人，咁你嘅一切嘅行為就如法如理。你一切的業就不會有負面的作用，就不會有報，所以佛的行為不會有這種負面的報，佛只有幫助別人，他因為一切行為都是依著個法如法如理來到開展他的活動，所以佛陀的名字叫做如來，那叫做如來，來者是解活動，如者就是如法如理，它是如法如理，合晒标准，合晒尺度，合晒那个秩序，合晒那个规则规矩，来到开展它的宗教活动。那叫做如来。它每做一件事它都是合法合理的。所以它就无报。基本那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讲法。所以生死的问题就需要你首先就對生命的渴求，跟生命要求什麼有一個徹底的反省，究竟生命要求什麼，我們所要求的東西嚴格來講到最後都是要被超越的，到最後來講都在死亡的關裡面要再過，所以在莊子的討論之中，我們講人生的一切的要求到最後沒有東西大得過是生死的，我們要經過一切的關頭，一切的考驗，什么叫真，什么叫假，什么叫长寿，什么叫短命，这些都不重要的，最重要到最后就是生死，就是生死。所以我们讲苦的问题其实就是生死问题的前奏，当我们讲苦的问题，一切最大的苦就是死亡的恐惧，死亡的苦，连死亡我们都不能够掌握的时候，那个自我究竟在何处呢？金钱不是我所能够掌握，你猜食物的東西我要有永遠都有嗎？都不可以保證啦。金錢我真的永遠都賺嗎？亦不能保證啦。但我們看輕食物，看輕金錢，看輕權位，就是因為我們還執著有個生命，我們還想生存，那些不重要的，最重要是有一條命。但現在如果連這個性命都沒有的時候，你如何？所以就必須了解死亡的秘密，生命的秘密即是死亡的秘密，死亡的秘密即是生命的秘密，所以佛教就要在这里讲，死亡不是最后的关，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证明死亡是最后的关，生命的秘密不是说去到死亡就结束，生命的秘密就正是要透视死亡，生命的秘密就要看穿我们那个死亡，你要看穿那个食物，看穿金钱的诱惑容易，你要超黑人间的苦、社会的苦、人际关系的苦容易，但是超黑这个死亡的挑战就很难。所以佛教，如果我们刚刚说现代人有所谓死亡学，佛教就很好的死亡学，如果你对佛教能够深入起信念起信，那么死亡就没什么可怕，死亡没什么可怕，为什么啊？因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反为是自我创造的另一个的 起点来的，是生命创造的另一个的起点。不过当然有些人讲科学，讲经验科学，就要求对死亡的世界给予经验的证明，要证实，要证实先正可以接受可以信，有人可能要求这样。目前来讲似乎还未曾做到，就是对死后的那个生命呢能够拉在现前的经验里面来到睇返佢。咁我哋话呢个未必係死亡以后嘅生命，由于佢不能被经验科学证明，所以宣布佢唔係真，宣布佢嘅虚假，唔係。反为可能係因为我哋今日嗰个经验科学所用嘅观察嘅方法，所要求嘅条件，例如我哋要求一定要俾现在嘅感性经验所证明，咁呢个要求未必合法。就我哋科學本身所用嘅觀察方法有局限，所以首先要了解咩叫經驗科學， 要了解他的方法论，要了解他的要求，要了解他那个检查对象，证明他是真的那个要求，是用什么条件，用什么要求。所以我们不妨先反省，不是死后生命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自身那个对死后世界的观察的方法可能是错了。那个的奥秘在目前来说未能回去现实的经验世界去 verify 它，但那又怎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勾销，不是一个推翻，反为我们可以顺着对因果对自我的创造的念的接受，就是基于两样，一就是理性，就是那个因果秩序的开展，这个是在道理上是有可能的，就是在理性上是有可能。有什么可能呢？就是我们今生的努力有可能是继续跨越了死亡的形式之后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的，就是那个因果秩序一直落的，没有任何理由到死亡的因果就结算算，只不过死亡是一个关，之后怎样我们没法子将它抽回来，在经验的眼睛下面，在经验科学的试验下面呈现出来，这样而已。但是在那个因果的秩序顺着这个因果形式，它是有可能继续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对我们的自我，我们刚刚讲真正的自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创造的主体来。这个创造的主体就是它的界定的 definition 的界定呢，就在于它的创造性。所以对这个自我的创造性，它不可能纯粹只是被一些客观的因果绑住，它就到此就完。它一定发挥它自己的创造力，去突破已有的外在的因果对它的枷锁。一定已经有的、已经存在在这里的那些因果秩序对它绑住。但是自我就正是要打破这些枷锁，所以说解脱正是要在这里发挥它的创造的力量，开拓他自己那个自由的空间。就基于这点，对自我的那个生命的创造力，自我的创造力，他会继续。这个创造力是他本身具备，不是上帝给他，又不是佛陀给他，又不是谁给他，是他自己有，所以他会继续发挥。因为是他自己有，谁可以拿得走？没人拿得走，谁可以从一个人里面拿走他的创造力？拿不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深深信念，跨过死亡之门，生命继续活动。在这里去了解生命的业报，在这里去了解生命的创造，在这里去了解生命的公平，还有生命的超升，命运在我手，那就可以学到佛学，学到佛教。佛教不是要令你变悲观，有些人听见说佛教常讲苦好悲观，就认为佛教是悲观主义者，又讲出世讲解脱，所以佛教很悲观。很多人将佛教理解做悲观主义者，就因为那个世界讲到冚唪都是痛苦，苦下苦这么多种苦，那就很悲观咯，很惨咯。同埋有些人说我都未，即系我由细个到大我做咩都成功嘅，我学乜嘢又快，我根本充满住成功嘅经验，我嘅人生好快乐。你同我讲苦我唔听啊，点会苦得噶？你无能至苦啫嘛，我咁叻仔咁点会苦啫？我好乐观噶，我对乜嘢都乐观噶，所以讲佛教讲苦我唔听呢啲嘢啊。咁佢就因为肤浅，唔知道个苦系咩意思，都唔系我哋头先咁解。佢用个苦就只系个感觉。就是那個失敗經驗，他說我都未失敗過，怎麼會苦呢？那這個理解呢就錯的，就是不夠，就是膚淺，膚淺，對個苦字的了解很膚淺，不是好像我們剛才解得那麼深刻，那麼深入。有些人是會這樣看的，說佛教悲觀，是因為講苦，佛教講解脫，又是消極的，很消極的，為什麼不改造世界呢？做什麼解脫呢？就走開呢？還說出世呢？即是逃跑主義。佛教的徒弟就说这个世界苦啊，移民去净土世界啦，去阿弥陀那个净土啦，那里很快乐、哦、那里黄金为地、哦、七宝楼台、享受得很好，于是呢就走去那里，就是主张人家移民、那不理这个世界，不理香港，不理中国，这些是消极的做法，没有面对问题， 咁呢啲冚唪都膚淺嘅批評嚟，好膚淺。實際上，我哋經過我哋嘅分析，不然佛教就能夠佢嘅積極精神就係能夠跨越死亡、超越死亡、跨越死亡、超越死亡，能夠啊睇到命運就係在我手，我嘅付出同我嘅得，我嘅回報係一致嘅，就講出呢種公平，能夠咁呢，然後先至再睇。睇翻人自身嘅修养，你能够咁嘅时候，就对你嘅修养好有帮助。嗱，姑且我哋举一个公案，呢个公案咧就喺碧南录嘅第三个啩，咁啊马祖啊马大师就好出名，马祖。咁马祖咧，据讲佢临死嘅时候就嗰日唔舒服，马大师不安啊，好简单嘅公案啫。其實那個處境就是他當時他就是臨死的表現，那天不舒服，於是守座就問他，和尚近日、安後即是近日那個感覺怎樣、好不好、因為和尚、你今日的感覺怎樣、身體好嗎、馬大師就答，日面佛，月面佛、Sun face Buddha、Moon face Buddha， 就係、是、咁完咗呢個公案。咁呢個係咩意思呢？呢個係咩意思？無數人解呢個公案啊，就係、是、馬祖臨死前講嘅話，第二日過兩三日佢就死了，最後嘅公案嚟。人病重面對死亡嘅時候，弟子問佢：你今日覺得點啊？身體好嗎？咁啊，健康啊？如何啊？咁佢就答：日面佛，月面佛，根本生同死唔系真系两边嘅，由生到死唔系由 A 走到非 A， 由有走到虚无，由有又存在走向不存在，其实唔系。一般嘅想法，死亡就系完啦，结算啦，冇啦，生命到呢度啊，就最后。咁就好似由有走向无，由 A 走向非 A， 所以你就会好恐惧，个自我到到呢度完咗啦，冇，所以好恐惧。咁呢种二分法就是、生与死嘅对立产生出嚟，生同死将个对立起上嚟。其实你能够睇穿生命嘅奥秘，生与死唔系对立，生同死唔系对立啊，系生命嘅延续嚟嘅，系生命嘅不断嘅创造嚟嘅，其实系。是不斷的創造，新的創造的開始的，所以它不是對立。既然不是對立了、你問我身體怎樣，其實有什麼關係呢？不單止病沒有關係，死亡都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如果作為 Buddha 來說，永遠都是 Buddha、是永恆的佛陀，是 Eternal Buddha， 任何人都是一個永恆的佛陀。但你話唔係喎，你個病喎、好危險喎、咁呢個只係咩？只係個 face 啫嘛，冇問題、你今日見我就sun face， 聽日見我就 moon face， 今日見我黑口黑面，聽日見我笑口常開，咁啊以為我唔同，其實有咩唔同啫？呢個係你自己話，你覺得我唔同啫嘛，或者你未了解到生命嘅實質啫嘛，喺個表象去了解啫嘛。在一个表象了解，你真正能够穿越、揽过、跨越这个表象，去看到生命的实质没有改变，这个是永恒的佛陀 Eternal Buddha。 那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你就很有修养，人生结果化为在面对死亡就不恐惧，所以过死亡的关都不是理论的事情，只靠理论不行，只是明白个道理都未必能够做得到，就明白这个道理呢，就要转为修养、这个修养就是考验，这个修养到了事情来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讲修养。所以历史上记载很多僧人的死，很多佛教的居士的死，比如旁居士那些很精彩的面对死亡的故事，很多很精彩，就是因为他真正能够超克死亡，生同死的贯通，生同死是没有对立的， 所以面对死亡有何可惧？一个大卫稿啊，根据禅宗的习惯咧，每一个祖师或者每一个大师临终咧，都会念一首偈，即系念首偈啊。呢位老禅师临终，啲弟子叫：喂，你快啲留首偈啦，啊，快啲急翻几句嘢啦，啊，讲翻几句啊。我当时已经变成一种风气。呢、这个老和尚擘大双眼望下，我唔留手计就唔死得啊！我合埋双眼死咗咯，即系嗰种潇洒，潇洒到极。呢种就系修养，好学唔到嘅呢啲系，或者话系学得到嘅，因为修养就学翻嚟。但实际上都系要靠你嗰个智慧开发，然后不断地去。做你身心转化的功夫，才能会到一个境界。所以我们讲学佛、啊、不妨由生命的感受入，由生命的苦那里开始，由无常，无常，无常，所以苦，苦，所以不要将这个无常的东西，苦的现象，生命的现象看做自我，不要这样看法。如果咁睇法嘅話，你就會只係學到悲觀嘅佛教，即係學到嗰啲出離嘅佛教，學到消極嘅佛教，就因為淨係好苦啊，我要離開啊，好苦啊，我要離開。如果係咁啊，用乜嘢引致早啲自殺嘅？如果咁個世界咁痛苦啊，咁就唔使承擔個責任，就唔知道嗰個自我嘅創造力，就唔知道自我啊嚇、啊、一個人學佛成佛，攬過死亡嘅關頭。是靠你自己發揮的，靠你自己發揮的，這個就是修養的發揮，智慧的發揮。你能夠到這裡，這樣才能明白，學佛學，實際上是脫胎換骨，實際上是令我們那個生命的視野長遠很多，對人永不失望，對自己永不失望，於是我們的生命就很有勇氣，我哋嘅生存就好有方向，啊！最大嘅挑战死亡，亦都吓唔到我哋。咁学佛入学之门，不妨第一道就由呢个门入，就生死门去睇生命。今日第一讲到呢度接。好